重新出發。 D 一百還聲於民。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即使美國未正式進入他們的加息周期，市場對加息的預期亦會逐步影響到香港的樓市。 政府是願意透過這個立法和這個資助雙管齊下的措施，是有效切實和盡快是改善全港垃圾車的狀況的。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家富、賴恩慈。 早晨早晨啊，撒呢个啊风波里的茶杯，通常礼拜六嘅朝头早咧，就系我同阿林伯啊、阿林旭华喺呢度咧，就坐镇呢个堆填区嘅旁边。今日咧就嚟咗位女将赖恩慈。 早晨早晨 早晨，赖恩慈通常诶别号叫做阿毛。 系啦系啦， 阿毛咧就系我个大女嘅乳名，所以即系。這個、但是我們做節目呢，我們最好就直呼你的全名，等多些人認識你的全名啊，賴恩慈啊。 好啊，好啊，鄭家富。 是啦，沒錯啊，賴恩慈。咁啊，三號風球就仍然懸掛。不過今日呢，如果你準備去晏啲去玩呢，你唔需要太擔心嘅，因為天文台話呢，十點鐘之前呢就應該會轉掛一號風球。 是啊，是 啊，因为这个风球呢背壁家、啊、都是比较即不是一个很强的风球，是一个热带风暴，渐渐远离香港。好啦，咁啊，赖恩慈，我哋通常呢朝头早节目呢，我哋都为啱啱起身嘅听众呢，咁要介绍下我哋今日啲报章主要嘅、头条啊，或者今日我哋讲啲乜嘢呢。不过当然找你上嚟呢，我哋有另有呢个目的嘅， 系 着你作为呢一个文化界啦、对于七一 系、 Mr. Rubber Band 啊呢两队呢，就讲真的，我系因为咁样试识嘅啫。 太好啦，嘛 即系我就完全 就系因为呢件事，即系之前你都冇， 我完全唔好听嘅。Mr. 我都听过我女讲过嘅，Rubber Band 就真系完全冇听过个名啦，因为我嘅花名叫 Rubber Trousers 橡筋裤，橡筋裤个名读歪啲就系橡筋裤，所以对啲 rubber 啲乜嘢咧，我都冇乜概念啊。 系，但系 Rubber Band 咧，其实咧佢当时咧喺反国教嘅时候咧，佢哋系上咗台咧，唱咗一首歌《睁开眼》嘅，而呢一首歌系即系振奋咗好多人心，然之后跟住令到佢哋咧即系企咗喺人民嗰边嘅。当时 不如叫阿周鹏揾下呢首歌一阵间咧，我哋礼拜六就比较即系时间松动得嚟咧，有少少可以得闲点啊， 播下呢好啊呢首歌。 睁开眼系嘛？ 睁开眼啊！ 睁开眼，即系睁，即系睁 眼要擘大，望翻清楚呢个世界。 睇清楚，睁开眼 ，Rubber Band 吓，我哋一阵间可以即系赖恩慈提到呢首歌，而我哋都想，我系净系知道咧，当晚系有。即系乐队上台，但我就唔知呢度原来 就系佢哋，所以咧今次点解大家即系其实咁多讨论咧，都系因为对佢哋有期望。咁而其实头先你讲个 Mr 咧，其实反而系冇人讲嘅， 即系 大 家都期望。哦，即系咁样 系啦，即系其实咧，Mr 已经大家都唔想提噶啦，即系咁。但系 Rubber Band 咧，大家系即系对呢队乐队系好有期望喺度噶。咁所以咧，佢哋其实啱啱都有个消息，佢哋喺几个钟头之前咧，咁就大家又讨论紧，哇，佢究竟迟唔迟演啊？即系去嗰个巨蛋嗰度啊？咁啊，然之后究竟佢哋应该点做啊？点算啊？系 啊，最新嘅消息。 咁啊，佢哋咧而家最新嘅消息就话咧，就佢哋系唔会迟演嘅。咁但系咧，佢哋就会系即系将嗰啲钱咧就会捐翻出嚟。 然之后咧，佢哋系表演完之后咧，就会即刻会 join 翻大家咧，就去七一上街咁样嘅。咁呢个就系佢哋啱啱几个钟头之前喺佢哋 Facebook 嗰度咧，就即系宣布嘅。 你觉得呢一个决定咧，对于佢嘅拥趸，我谂包括你啦吓，即系你都似乎都有期望， 系有期望咯。 你觉得佢呢个决定，你有啲咩睇法？ 是一定绝对不是不够理想的。 不够理 想。即是因为其实在我的立场来讲呢，就是你是一定不可以去的。 是吗？ 即是同埋这个不是纯粹说啊你表达一个立场或者态度，而是你这个是一个行动来的。你这个行动呢是那个影响力很大。即是你去同埋不去的行动呢，其实你的影响力是很大。即是其实 Rubber Band 他们即系当时签啊林建岳，咁大家都知道林建岳系咩啦，咁就即系嘅事啊。 林建岳系边一个？ 佢系环亚， 环亚 系啦系啦，咁甚至都系政协嘅添。咁啊，所以其实当佢哋要签嘅时候咧，已经知道即系条路咧就一定要有，系啦，至少有牺牲 嘅。嗱，即系我虽然都叫哎呀，第一次同你做节目，你记得我都话我都叫做过一啲业余剧社，不过都系。廿年前嘅事啦，咁啊，虽然我而家仲系力行剧社嘅会员，不过都冇站喺舞台上面好多年啦，亦都唔知啲，而且都系业余啫。职业上边咧，一队乐队当然一定要签一啲，即系埋队啦，一定要埋班啦。其实做生意嚟讲，香港即系呢个市场咁细咧。某程度上面都要回去大陸開拓的市場呢，其實對於一些有理想和對民主理念相對比較強的樂隊來說呢，其實生存空間可以是很小的。 其實是的，即是我們一定要明白他們的辛苦和他們的苦衷，但因為呢他們是行一隊，即是一路表现出嚟系一队有态度嘅 band，而且佢哋系一队摇滚嘅 band，即系佢哋今次即系而今次呢一件事咧，就系即系好考验佢哋，就系咁解啦。因为佢哋一路出嚟嘅态度，即系等于 Beyond 啫嘛，即系佢哋一路行紧一个 我又想问下你啦，Beyond 嗰阵时系边个经理人或者系边啲咩公司？ 哇！ 你记唔记得？你知唔知？ 呢个真系 有考下我哋嘅监制 系啦，究竟知唔知咧？我惊我讲错啊！ 系嘛，唔紧要，依家休息，你可以讲几个俾我哋经纪人，可以有啲 hints 俾佢查。嗱，因为点解我系咁问呢？因为即系我相信香港唔系净系政治难行， 系 我谂喺娱乐圈呢，因为强国嘅阵容太大啦，强国嘅市场太吸引啦，即系有时你出嚟，你都梗系希望听众同你拥趸多啦，系咪？即系你拥趸唔多，你就冇影响力，但系你要拥趸多，你又不能咧，就不依赖，即系上去北上嚟去寻求拥趸嘅支持。嗱，咁呢个就有一个好大嘅矛盾。因为香港毕竟得个七百万几人，咁你七百万里面呢，有我哋呢啲即係五六十后根本都完全唔識㗎嘛。甚至我夠膽讲七十后都可能对呢啲 band 唔熟悉。咁你可能都係八十到尾啊，九十头啊呢班年轻人啊咁呢。 其实巨蛋今次个 show 都系为咗个班。 係啦，就系为呢班年轻人。 都系要，即系你讲真系就系都系要想洗佢哋嗰班人嘅路咋嘛。 冇错啦。 所以其实今次反而即系当讲緊 rubber band， 即系佢哋讲你先讲得好好，即系拥趸嘅时候呢，其实班拥趸呢，其实真係最支持嘅就係佢哋嘅歌，同埋係佢哋嘅人啊！即係、 okay. 即係如果你話我一路喺度諗啊，佢哋可以點算咧？其實大家都喺度幫佢哋諗點算嚟講啫。一路咁耐以嚟都喺度諗啊，你哋可以點算咧？咁樣，即係我真係心諗即係因為我嘅立場就係、是，即係我一定覺得佢哋係唔應該去。 即 係 如果你係 Rubber Band， 係。 簽，但係如果你係 Rubber Band， 會唔會連開頭呢、這個？ 係即可能連開頭簽都未必去，即係繼續保持獨立咁樣。 冇錯啦， 因為佢哋咧，即係頭先你講到舞台啦，佢哋喺 Facebook 嗰度咧，佢哋都有一句即係個 banner 咧，佢哋寫住係即係維港我舞台，維穩不要來咁樣嘅。 你再講過維港 維港我舞台，即係佢哋 係 啦， 即係維港就係我舞台， 係啦，我舞台咁樣啦，就維穩就不要來， 为稳不要来， 是 他最新的 Facebook， 最新 Facebook 上面 banner， 就是两个成为了他们的 slogan 啦，咁样啦。咁、 okay. 我就直情觉得，即系你真系维稳，你唔好去咯，即系直情系，即系你去，因为其实如果真系好多人就话啊，头先你都即系大家都好了解，可能去咧，佢哋会面对之后可能雪藏啊，或者系解药啊，跟住可能之后咧出现嘅就系、是、即系佢哋会可能冇咗好多广告嘅嘢，或者系可能好多 show， 或者甚至乎影响佢哋中国大陆嘅市场。咁嗱，呢啲就系佢就系行紧娱乐圈嘅路咯。佢哋就唔系行紧，即系佢哋本来一路即系起码形象鲜明出嚟系一对摇滚 band 嘅路，呢个系相反方向嚟嘅。即系除非你之前嘅形象你系包装， 明白？ 如果唔系，你今次就完全系将你所有之前嘅 呢样嘢就即系系即系等于政圈咧。到咁上下，你嘅发挥唔入去一个政党咧。你就单打独斗嘅系相当困难，咁所以嗱，我哋嘅监制你望一望，即系我哋监制好快啊，周鹏就即系 Beyond 嘅发展咧，有几间嘅经理人嘅公司，或者系即系咪叫经理人公司啊？定系叫 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啦， 新艺宝。 嗱，83至86年先啦，啊，83年出道啊，就自 资 出录音带， 系啦，即系独立乐队。 嗰阵时我哋仲系录音带噶嘛，吓你好细个啊，你唔系好知啦。 系啊， 录音带成日都翘带嘅，听到。 系。 87至92第一间嘅唱片公司啦，就开始商业化啦，就于是乎就入呢个 新 艺宝。我想问下新艺宝而家仲喺咪度啊？ 哦，喺度喺度。 边个老板啊？新艺宝系你知唔知啊？ 哇，我又系唔系好敢讲，我唔系音乐界里面嘅。 剧 界我可以知啊。 明白明白，问下周鹏睇睇新艺宝而家边个老板？系如果系林伯咧，就即系林伯就熟噶啦，因为林伯佢喺呢方面咧系佢呢一行啦。92至94就华纳， 系 94至99就滚石。 系， 滚石个名都好 hit 咧，好开吓，好呢个黑人 and rock 嘅味道啊，系嘛？咁嗱，我自己睇咧，对 Rubber Band 今次呢件事咧， 嗯， 佢啱啱出道，啱啱即系略有名气啦，可以咁讲， 系 年青一伙嘅 最上嘅一对 band 嚟嘅，其实 系嘛？ 系啊， 咁我自己覺得面對咁嘅難關咧，你作為一班年青人咧，我會點睇咧？當然你有作為你以年青人嘅角度，你對佢哋有期望，我當然都對佢哋有期望啦。但我覺得我會俾一個點講啊？俾一個機會，亦都覺得今次佢哋係騎虎難行。於是乎咧，我希望咧，佢哋系正如头先你读出佢个 banner 嗰度讲， 系 维港我舞台就维稳不要来。 系 佢如果我系佢哋咧，我会当日再唱睁开眼。嗱，你唔好话俾我听，陈淑芬唔俾佢唱啦，陈淑芬俾个戆光做胆都唔够胆，就系啲指指点点你。啊！當日只可以唱啲情情塔塔，冇乜意思嗰啲咿咿嗌嗌嗰啲歌就算啦， 即係大家都 咁啊冇 更加失望係 啦。咁所以咧，如果我係佢咧，要揀一啲咧係燃點台下年青人嗰種火焰。一年青人，既然嗰班係你嘅 fans， 唔係你唱一句好過阿爸阿媽講十句咁啊，就算嗰班人可能都唔多去七一，唔多关注政治，唔多关注自己日后嘅社会点样发展都好咧，就是、正正需要你呢啲人，即系当年 Beyond 咁啫嘛。 系系，即系当然最好啊！佢哋唱完嗰首歌，然之后最后咧带嗰度18000个人一齐即刻上街啦，系咪先？即刻号召啊！一齐去。 你即系不能够低估呢类嘅影响力，系咪啊？即系如果10000人里边，你唔使多啊，我当你30%啦，系嘛？30%都几千人啦、啊。即系嗰几千人可能平时唔多点样理会，你唔好话 去得就真系唔理会噶啦。 佢可能第二日佢揭开报纸位，或者嗰晚即刻上网睇下报纸，即系有啲冲击嘅，对个脑袋一定有啲冲击。因为年青人咧，就 系 一个即系充满即系。 激情充满，应该就充满理想，特别你有些东西是刺激他的脑袋的时候，他一定会思考。 是 如果自己的乐队唱一些很有励志很有意思的歌，然后讲几句，我唱完呢我就要过去维园加入这个的游行，甚至我去到遮打花园的舞台继续我下半场 那个舞台。 哇，我觉得呢我在这里呼吁即大家行当日行完七一去到遮打花园的舞台，如果 Rubber Band 甚至你对他没什么期望的 Mr. 都走来唱几首即有意思的歌曲呢 Mr. 没有嘛。 咁啊系，咁佢可唔可以唱？ Sorry 啊、可唔可以唱 Beyond 嗰啲歌嘅咧？ 有，得，其实咧，点解我会提到 Beyond 咧？因为咧，啱即系之前咧，其实阿 Rubber Band 嘅主音咧，阿六号咧，佢系写咗一封信咧，系俾阿家驹嘅。即系我有啱啱即系抄咗出嚟咧，可以大概少少读一读先。咁啊，会令到大家谂翻嘅，就系佢话咧。在大是大非的世代，有时我们需要的应该就是一股勇气，把应该唱的唱出来，执笔写词。每遇左右动摇时刻，我总盼望得到你的勇气。而家就系考验紧佢哋嘅勇气。 佢系主音啊？ 佢系主音， 主音个叫咩名话？ 六号啊， 姓佢真名嚟啊。即系你知啲歌手啲名， 即系全部一定要揾真名嚟噶。 唔系，咁即系六号，好似 number six 咁话六号，六号系我踢波最中意踢嘅波衫咧，我 lucky number 六号，六号咁啊。但系佢咪真名啊？姓六叫阿豪。 唔系，佢应该系就。佢嘅即系大家咁嗌佢， 系啦系啦， 即系譬如佢嘅鼓手叫尼曼，咁应该唔会姓尼曼嘅，我相信。 咁嗰个一定知啦，因为即系泥土个泥，咁冇理由姓呢个泥嘅，即系佢哋全部都系大家叫。 佢哋系即系叫别号，系啦咁样咯。 即系主音就写 咗一封信俾家，佢就系即系之前写咗，即系去到即系对应翻，其实好即系其实讲真，七一一定系大是大非嘅事啦。 系 咁系一定要上街啦，呢个冇后 唔系，不过咁样讲，即系点解我哋一开始咧，即系同你讲到都停唔到口，本来想睇下头条先，不过都唔好睇住啦，冇乜所谓。即系既然都讲得咁顺畅吓，我哋都即系你都发表咗你嘅睇法。 系 我就亦都觉得咧，即系骑虎难行之后咧，我哋唔好俾太大嘅压力俾 Rubber Band。 系嘅。 即系我觉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嗯、 你眼见好多过去嘅艺人啊，你喺八九六四企出嚟， 吓 呢个唱出喺呢个跑马地唱出呢个民主歌声献中华。哇！嗰阵时差唔多所有艺人都去齐咁滞啦， 吓、 无一幸免啊！吓个个都即系争住出嚟，点解啊？为香港人，为中华大地的民主自由，当时的气氛是很热烈的。 是。 之后大家你见啦即是变得的就变即是左摇右摆的 又是 日久见人心。所以不要因为一次半次，而且你看看他的背景做这些乐队的发展呢，你冇一个大嘅唱片公司喺背后咧，佢根本亦都好难做大佢。我哋期望 Rubber Band 系能够有 Beyond 咁样嘅声势，代表香港嘅一支即系摇滚乐队，系有意义嘅、有意思嘅。有佢自己韵味，同埋有佢自己风格嘅乐队。 系，因为我其实我点解我都即系好想喺呢度咧，其实即系我唔知 Rubber Band 会唔会听到，定系 Rubber Band 嘅fans 啊，即系好似我一样咁样，都喜欢佢哋。虽然我唔系忠实啊，所有歌都听，即系我最欣赏就系佢哋睁开眼，甚至乎佢哋嗰个行动喺反国教嗰时候，系嗰阵时开始好欣赏呢对 band 嘅时候咧，我好想喺呢度即系俾一啲信心佢哋，即系其实佢哋就系六号讲嗰份嘅勇气，佢哋真系。我真系觉得，即系万一，即系如果佢哋啊去到一个有一个勇气去钱嘅时候，佢哋担心嘅可能会被解约啊或者剩嘅时候咧，我觉得 唔使驚，因為呢其實大家支持嘅呢係佢哋嘅人啊，係佢哋四個人啊，即係唔係支持 Rubber Band 呢個名啊，係佢哋四個人。即係我自己真係喺度諗，我覺得嘩，如果去到真係要解約啦，然之後呢跟住 Rubber Band 要解散啦，我覺得冇問題，大家係支持緊你四個人啊嘛，你解散你咪再重組囉，即係你唔好再叫 Rubber Band 囉，即係唔好再 Rubber 落去囉，你可以叫 Metal Band 囉，即係硬正嘅，即係再重組返出嚟，我覺得嗰班 fans 繼續喺度，甚至乎你會因為呢個行動會更加多人去支持你呢一个态度，而支持你哋四个人，即系我觉得系佢哋要，即系起码我系真心地觉得，我哋支持紧系呢四个人，而唔系支持紧林建岳背后下面支持嘅 Rubber Band 呢个名咯。其实系， 而且佢哋我相信都相当年轻嘅啫，系咪？即系佢哋都系系咪二十开来？ 系啊系，但即系都八十后咯，系啦， 即系二十至廿五岁左右啦，我估系咪啊？ 廿零至三十岁 啦，即系廿五至三十，我谂平均年龄都27、28岁啦，我估佢哋 系啦。 咁一班即系年青嘅歌手，有一定嘅压力，以及啊，即系喺工作经验啊、人生经验咧，我哋系应该俾多啲空间佢哋发展嘅，即系唔系一件事咧就将佢即系。甚至呢如有我见到有啲 Facebook, 亦都有啲朋友就闹得佢哋好紧要。我又觉得无需要嘅。即係毕竟即係佢哋真係有喺工作上面同埋商业合约上面嗰个嘅情况。即係你好难除非佢话但係我直情离开呢间公司係咪咁，但係离开呢间公司喺香港一个商业化嘅社会呢，你叫佢继续自知发展呢，可能一两年就消失咗。咁可能就成对 Rubber Band 学你话斋想做 Metal Band 都冇啦，都冇得想几肩都冇啦，係咪橡筋都剪断埋。 係呀，俾人拉得咁痕一定会好 易 断 嘅。所以我嘅睇法点呢，既然佢有咁决定呢，当然我同你一样即係都唔係好开心㗎啦。虽然我冇少听佢嘅歌，不过即係但我最低限度咧，我尊重之余咧，我系期盼学你话斋，佢唱一啲励志嘅歌曲， 甚至系真系鼓励多啲 上 街， 激励当时嘅群众嘅年轻嘅听众，然之后能够呼吁到几多人参与去呢一个遮打花园嘅集会，慢慢喺呢一个嘅过去对面海，由启德下。过去对面海参与游行，嗰日嘅游行一定去到好晏，我可以咁谂讲。而且遮打花园咧系会有个集会，有个晚会。如果 Rubber Band 能够喺嗰度都能够演唱咧，大家千祈唔好 hea， 而且系俾热烈嘅掌声嚟去欢迎佢哋，好嘛？喂，我哋1831138，我哋休息一阵再倾。 好。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而家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考虑喺上昼10:00前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贝碧加过去几个钟头稳定咁向西移动，逐渐远离香港。随住贝碧加进一步远离，本港风势将逐渐缓和。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智障儿童学校今早停课。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执法单位正式检控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从事间谍活动、盗窃同非法转移政府财物。报道话，美国已经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发出拘捕令，将斯诺登扣留。斯诺登被指向华盛顿邮报同英国卫报泄漏英美两国政府最机密的监察国民通讯计划，同埋美国法院发出涉及计划的机密文件同备忘录。美国司法部拒绝评论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纽约邮报引述纽约大学教授孔荣杰 同埋另一个消息来源嘅报道，内地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去年底尾之后，收到由支持者送赠嘅礼物中，至少包括两台被放入木马程式嘅电子装置，显示有人希望喺陈光诚使用时候可以监察佢嘅通讯。报道话，陈光诚收到嘅一部手提电话同一部 iPad 被纽约大学一名技术员发现下载咗能够获知陈光诚曾经同边个通讯，以至可以获知佢行踪嘅软件，不过已经及时将其铲除。纽约大学嘅发言人贝克曼拒绝对事件作详细评论，但承认曾经听过有人提及呢件事。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今日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海面有大浪。展望听日有狂风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持续。三号热带气旋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延长到早上九点半。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大家好，阿明先讲封路啦。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将军澳嘅宝林南路往调景岭近灵实医院对开嘅一段封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隧道的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汽车会，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天宇路滑，提醒大家要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 天一百还声于民， 对冲人生路。 Running the race brought to you by Ed Chin。 这个星期日前节见，请嚟曾参与过穷富翁大作战嘅朱朱陈玉云，讲下佢嘅人生路。好歌听出耳由，话题激发心灵。这个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对冲人生路见。 Running the race every Sunday from noon to 2 p.m.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奇闻遁甲， 以前港岛府是见到海的，英国的权力就是由海军来的。现在你看到港岛府是整片被外面的高楼大厦遮晒了，东边我们叫震卦。震卦代表什么呢？代表人的脚一塞了水口，为逆上行麦里浩径就跌跛脚。彭定康来到第三日，他的女儿割盲肠，彭定康自己捅波仔，狗就咬伤人要坐监。 星期六下午1点到4点，蒋康文博士、陈海琪 D 一百奇闻遁甲， 全部系有得解噶。 D 一百个人防疫小贴士。 垃圾应该放喺坚固嘅垃圾桶入面，用盖冚好，每日清理一次。倾倒花盆盛水碟嘅积水，每个星期换花盆嘅水一次，避免蚊虫滋生。保持厕所清洁，经常用稀释家用漂白水清洗厕所。D 一百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 美国未正式进入他们的加息的周期，市场是对加息的预期亦都会逐步影响到香港的楼市的。 政府是愿意透过这个立法和这个资助双管齐下的措施，是有效切实和尽快是改善全港垃圾车的状况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赖恩慈。 早晨啊，赖恩慈。 早晨啊，郑家富。 再一次介绍我哋今日咧，我哋有新晋嘅主持人啊。 特別找你來呢，兩個原因呢，因為林伯病了嘛，就要找替工， 替工來的。第二 個原因呢，你因為都是文化圈，七一呢文化界呢這個衝擊呢，某程度上面即要找一些你這個圈子的人去解讀一下，雖然你說你不是這個樂壇中人的演藝，但都相信 文化藝術的一種都是 比我們其他認識多一點啦，最低限度是不是。昨天呢，你剛才將 Rubberband 最新的決定就告訴我們，他繼續會去啟德這個的 巨蛋 笨蛋 笨蛋蛋散 這個無遮無掩 其實真的會曬死的， 同埋會是啦隨時會 中暑，很多人中暑， 應該是笨蛋中暑音樂會， 真是傻 咁啊笨蛋中暑音樂會呢咁Rubberband 就繼續參與，但是呢他就有四段簡單的聲明，即是有四段啦，即是這個聲明裏面。不如一人兩段啦，即是我讀第一段和第三段，你讀二四啦。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他的聲明。政治從來都在身邊，很平常。今次我們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課，令支持我們的樂迷失望。我们由衷致歉，经过这几天的反复思量，我们觉得其实哪里有舞台，哪里都可以发声。 主办单位说，这个音乐节本身就是一个诉求，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也可以表达我们的诉求。 我们也决定捐出四次活动的酬金回馈基层，活动完毕之后，我们会重返游行队伍，亦在此呼吁所有关心香港自由民主发展的朋友，在当天踊跃上街表达自己的意愿。 希望言论继续自由，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在一个公义、公平、自由的地方成长。 我觉得这个声明呢写得相当，写得相当好。四平八稳，亦都你写到他本身他们这个 Rubberband对自由公义是无退缩， 系，同埋佢起码佢直接咁样去讲， 亦都 希望要继续有言论自由啊， 系啦，亦都写出佢话由衷致歉，呢个好紧要，因为你毕竟学你话斋，你一开麦你都讲啦，你对佢哋失望，我相信唔少佢嘅拥趸同样有你呢个谂法，但我呢度再呼吁啦，真系。希望真系对 Rubberband 唔好太多嘅苛求。因为太大的苛求呢，即是对他们来说来到这个阶段呢，他们已经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当然你可以说你拿来啊，你当人不应承就得，不过讲真 的。哎，他们未必知道的。 一来是这样，一来是这样。你说得啱，我估呢如果他们知道他根本可能根本即是未必会肯签。但是即是人在江湖，有时一个乐队，除非他是自知，真是真正的自主，但如果有间唱片公司有经理人，根本有很多东西是真的不是到大家想得那么简单。 所以今次他们是说被参与嘛， 是啦，被参与。 是被参与去这个嘛。 所以呢，其实他整个声明简单利落，从由衷致歉以至到讲边度有舞台，边度就可以发声。 亦都公平讲一句，即系而家讲真，我哋睇翻而家喺入边，即系冇话乐坛，系娱乐圈入边啊，即系有几多个艺人歌手系会写呢一啲嘅字眼出嚟，咁直接写出嚟， 冇错啦。 好多可能都系写，哎呀，我唔想理政治啊，即 系 咁 样。直情根本可能声明都唔会写， 系啦。 跟住嗰日去咧就照唱，然后噏噏湿湿咁啊，翻屋企啦。咁啊，跟住亦都有啲咧，觉得我既然今次我为政府站咗台，睇怕都有运行啦， 哇！ 啊，跟住就掟埋建制一边，啊，咁就喂，讲真，即系呢个世界，正所谓香港人成日都话，唉，香港人就好识走位噶嘛， 系 啊，即系好识呢个看风使利噶嘛，咁喂。 最低限度 rubber band 由油葱致歉开始，跟住话边度有舞台，边度就可以发声，因为当日就有个平台，既然主办单位话佢都有个诉求，就要起个笨蛋啊嘛，香港系嘛，起个巨蛋啊嘛，学台湾日本啊嘛，咁佢话喂，我 rubber band 喺当日呢个平台都可以表达我哋嘅诉求，兼且佢会回馈基层，将嗰日嘅酬金全数捐出，然后重返游行队伍。我系孔令瑜咧，即系民阵嘅召集人咧。啊！即系我周鹏可以叫醒佢，啊，打俾阿孔令瑜问一问佢，我叫希望佢直接揾希望啦。既然佢参与游行咧，即刻真系请佢当晚喺个晚会上边就唱呢一个嘅。我相信，喂嗱，佢上得学民思潮嘅 系啦，反国教嗰一次 嘅反国教啊，当然。我真係唔敢講會唔會佢有壓力啦，即係有人話喂你最好就唔好過去嗰邊唱啦。 哇， 如果有呢個壓力呢，即係講真，我哋唔好想俾太多嘅人即係難嘅決定俾佢哋。但係如果佢真係有呢個壓力呢，我相信佢哋唔唱呢，佢上台講幾句呼籲振奮人心嘅嘅说话，我相信都可以啩。喂，佢都系一个普通香港人嚟噶嘛，系咪啊？ 佢以香港人身份 系啦， 去游行噶嘛。 咁我觉得咧，系应该即系佢如果能够咁做咧，我相信勇等就锡翻晒佢哋啦。 同埋即系可能大家，可能我哋俾压力咧，系俾佢后面嗰班人，即系话俾佢哋听。哦，佢哋其实讲真都系想要即系多啲，佢哋越多勇等，即系调翻转，可能对于佢哋都 冇错。 嗰班有即系想佢哋嘅所谓经理人啊，都有着数啦。即系其实要话俾佢知，其实佢哋系真系要走向人民嗰边嘅。 冇错。 咁唔好，反而系调翻转，佢哋唔好俾太多压力 rubber band 咯，真系。 所以即系拭目以待，不过咧，头先你提嘅一首佢嘅 睁开眼， 嗱咁咧就我就喺网上面揾到咧，就佢哋嘅作曲咧就阿伟啊，伟 at rubber band 即系伟咧，我 系啦，阿伟同埋阿静，系啦， 填词咧就系 rubber band 同埋 Tim Lui， Tim Lui 系边个 ？Tim Lui 唔知啊，就姓雷嘅啦，都系 姓雷， 因为雷仲德、雷柏希同 rubber band 监制啊，即系姓雷噶啦， 冇错。 咁啊，我哋嘅呢个监制都揾咗呢首啊《睁开眼》，咁啊一早起身，仍然系三号风球， 快啲睁开眼。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赖恩慈同埋我郑家富，呢个风波里的茶杯咧，喺呢个七一嘅小小 rubber band 嘅风波，喺佢决定继续参与巨蛋演唱会发出嘅声明，听完之后。我哋就听佢哋嘅首本名曲啦，吓睁开眼咁啊，叫你都系睁开眼，早啲起身吓，就嚟一号风球啊，唔使惊啊，吓可以去玩啊，咁啊，礼拜六。没意识，学会了共处两眼，想烟花弥散，没记忆，学会了共处意多，派对里任意高。 在游客迈下千吨客船，谁在汤坑空中几万吃不够饭？谁在机房通宵赌了几多彩渣？没意识，学会了蒙住两眼，出烟花未散，记忆。 在这刻，一见证运作废弃你吧，谁合上眼。 早晨啊，你睁开眼未呢？即是我们8点48分的今早的风波里的茶杯，有我郑家富和赖恩赐。 早晨啊，早晨。 那就睁开眼呢，就是 Rubber Band 的首本名曲。 同埋希望不要在巨蛋那天真的被禁了，他们可以唱。这首歌就 哇，如果他不给他唱这首呢，就我觉得他如果是他就罢唱了， 是啊，就真的要要硬正了， 真的要硬正。如果这首歌他不唱，而的原因是被罢唱，又或者他们选择不唱，说真的反映不到他们 现在这个声明 了，是不是？这个声明他说明他们在一个平台上都可以表达他们自己的诉求 啊， 哪里有舞台哪里都可以发声， 所以希望他们无惧啦。 我自己就佢听到佢睁开眼一两句歌词相当好，即系譬如最尾嗰句啦，就觉醒，面向这现实世界，无惧睁开眼啊！即系呢一个，佢亦都讲话上懂得公正，上靠每双手平明，造假的不买账，上在下跪那夜烛光照样，所以呢一类嘅即系。 歌词 啊，呢啲咧，其实喺香港已经系迷失咗好多年。 系啊，买少见少啊。 系咁，所以我哋千祈唔好真系俾佢哋太大压力，而导致到佢哋从此喺香港消失，咁就唔好。如果佢哋今次处理得好咧，赖恩慈，我觉得咧，佢哋亦都可以因为咁咧，佢哋嗰个嘅名气好，或者嗰个支持者，或者系嘅认知程度再提升。 其实他们在反国教唱完这首歌呢，的而且确真的多了很多人 是 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态度鲜明。 没错， 真的希望他们今次都真的继续保持态度鲜明，这个很重要，继续保持他们这个摇滚 的精神。 我想都得的，最重要我们就是撑他们之余，也都希望他们不要变先，是吧？就是人呢 哎呀，可以被变。 人是可以，即是廿几三十岁呢，是人生里面最光辉的一段时间。咁啊，亦都系一个最有，应该系仍然充满理想嘅人，根本都应该成日都系啦，唔系话净系年轻啦。但系如果你年轻都未有理想过咧，都冇咁嘅激情咧，咁啊真系好阴功啊！ 佢哋有嘅，我睇六号写喺俾家驹嗰封信嗰度都有提翻，因为家驹有讲过，即系香港只有娱乐圈会有乐坛啊嘛，即系佢写嗰封信里面，即系有啲感觉系佢想去改变嘅，即系改变呢一个。娱乐圈咁当然即系其实家驹或者 Beyond 都改变唔到啦，至少咁希望唔知 Rubber Band 其实我谂做人就当然系有个理想，话想去推动一啲即系不公义吓，即系推动即系反对一啲不公义啦，即系推动一啲令到呢个社会有进步嘅，因为当然每一个人都想。但是一定会有大压力的，很大的阻力的，但是无愧于心最重要。这些政圈 是这个最重要。 即是你说想你说想即是改变你周围的人难过登天啊，因此是吧，不过呢最重要即是好像我们这个台我们的口号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喂讲真即是讲真话呢应该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啊、但是来到这个社会的角度竟然讲真话要作为一种口号式来去呼吁一些人做呢、 嗯、 其实是一个 很迷茫的社会来的、啊、即正如萧若元现在最近由香港人网改了即是跟黄毓民拆伙之后整个香港迷茫、啊、我觉得他改得挺好的是真的很迷茫是不是香港是很迷茫香港人是很迷茫。 很迷茫、 啊。你又要依赖即是国家里面有很多的经济上的发展、 嗯、 但是又不想过分地依赖以及迷失了自己的良知。 啊、 香港人就是活在这些這樣矛盾当中。七一呢我们希望 Rubber Band、啊、即是能够真的在启德笨蛋演唱会唱完表达了诉求，哇你说如果能够影响到、啊、一千就一千，两千就两千、啊、 一齐嚟、 啊、就算 不单止四个千一千几百个 就算影响不到呢我相信某程度上都会对参与的演唱会那班人，那班人正正其实某程度你应该要多些即是呼吁下他们，告诉他们为什么对岸三十几度不单止站在那里听歌、啊、还要行、啊、有些坐轮椅都来，有些拿着拐杖，拿着即老人家拿着即老人 的支撑、 嗯 啊、都要行，原因为什么都是为香港的未来嘛，是不是香港的未来是就是年轻人的，年轻人就应该要有抱负，有 Rubber Band 呢个就系，即系我相信啊，我哋真系要继续撑佢啦。嗱，因此好嘛？ 好。 喂，咁今日咧就我谂啊 ，Rubber Band 讲到呢度啦。 好，我哋都拭目以待，睇下佢哋会点啦。 咁啊，今日唉，讲翻啲头条啊。 好啊， 真系，我觉得今日嘅头条诶，即系如果你讲香港嘅新闻咧，我相信喺本地咧。你都好难离开堆填区㗎喇。 係 咪呀，即係当然明报呢就唔係摆头条，堆填区今日冇乜 冇 乜报纸摆头条。 係咪呀， 毕竟呢个都系一个。 好耐啦係咪， 同埋因为星期三呢就要投票。 係。 咁、 啊 哦、就有三个堆填区系要即係扩啦，即係再要增加佢哋嗰个吞吐量啊！啊，咁咧就冇一张报纸系头条，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呢个系一个重要嘅课题。咁当然比较多报纸作为重要新闻嘅，当然就系仍然都系呢一个这个斯诺登啦，吓、呢位仁兄就而家都搞到中美双方。啊、究竟背后我觉得都有啲角力㗎啦。咁冰岛商人呢就已经预备咗个包机接佢冰岛㗎啦。咁但係今朝听到个新闻呢 就美國政府已經準備以叛國罪嚟去起訴佢，然後要求香港政府咧係拘留斯諾登，準備喺香港係展開引渡嘅呢一個嘅聆訊。嗱，呢個是否屬實咧？我相信今日晏少少咧， 就會知啦， 就會知啦，嚇。咁另外咧就東方頭條咧啊，即係呢一個咧， 東方一貫嘅作風啊。 啊，但係咧，港女申發援申請發援趕絕雙飛，嗱、這個、呢一個咧，擺喺東方頭條咧，挑戰莊豐原案。 係、 哦。嗱、啊，這個、呢一個咧，其實唔講得少。 係、哦。 背後係有好多嘅玄機。擺明就是一石二鳥，第一就是喐當年的李國能大法官，以及他的嚇、即係堂兄堂妹啊李志喜，就話佢當日咧莊豐原案咧就冇申報大家之間的親戚關係，同埋咧佢哋背後家族有私家醫院嚇，係唔係咁樣嚟去做生意啊咁？你問我咧，作為律師，我覺得呢單嘢咧匪夷所思。本來咧呢、這個其中一個香港女士嘅申請法援，想推翻莊豐原案。法援一開始嘅時候拒絕咗，但係喺高等法院咧，因為你拒絕法援咧，就可以向高等法院上訴，就要求法援重新審理佢嘅法援嘅申請。咁而家真係咁，高院就推翻咗法援，話你唔應該。唔俾法援佢，應該咧翻返去再考慮啦。嗱，如果真係俾佢攞到法援，再要開呢、這、一個即係莊豐原案，當日去到終審庭咧，其實就係想針對雙非問題嚟令政府更加易啲解決。係 啦， 哎呀，咁你話呢啲真係幾複雜？几敏感咧，系咪？ 东方啊，呢、 這个系啦，咁啊，星岛咧今日就系黑客侵袭港大文言商罪科追查，哇！這個、呢个咧就即系由斯诺登嘅问题引申起咧，哇！我哋港大嘅民意研究计划咧都受到入侵。喂，有一则嘅头条同我谂，你唔知你有冇兴趣啦？苹果，哈哈。港南设计上架两日进占第十一位，求偶 apps 点醒港女，笋盘难求。 唉， 你都系港女啊吓，你作为港女， 你 有冇啊 download 呢个 apps 先？ 冇啊，而家先知就讲真，好 out 啊 ！download 系咪？ 即刻 download 睇下有冇帮助先。 喂，咁呢个真系都奇怪啊！不过苹果就。都是喜意用这一类的新闻作为这个头条，不过它上面当然有斯洛登身处警方的安全屋， 一 定要、这个都紧要啦。所以呢183-138大致上主要的新闻都来来去去斯洛登啦，啊，同埋我覺得堆田區就算唔係頭條咧，一陣間我哋都花少時間咧，講講堆田區啊，咁183-138，你都有興趣打入嚟。 D 一百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正，现在由幸伟雄报的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说考虑在上午十点前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热带风暴贝碧嘉稳定地向西移动，逐渐远离香港。另外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早停课。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执法单位正式检控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从事间谍活动、盗窃及非法转移政府财物。报道话，美国已经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发出拘捕令，将斯诺登扣留。斯诺登被指向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泄露英美两国政府最机密的监察国民通讯计划，及美国法院发出涉及计划的机密文件和备忘录。 美国司法部拒绝评论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说，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拨款150亿元给关爱基金是扶贫的一大步，政府年底前计划动用5亿元向居住环境不理想的市民，包括劏房户，提供现金津贴。张建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政府会进行多项新思维试点计划，包括护长者津贴计划和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圈。他强调，今届政府重视社福界，投入的金额比去年上升三成，仅次于教育。政府建议扩建本港三个堆填区，民主党和工联会都不赞成建议。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在本台节目说，政府处理废物问题欠全面计划，又认为政府态度是推卸，令人感觉好像居民反对就是不顾全大局。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认为，政府可以考虑在有关的堆填区增建公路和铁路。浸会大学物理系教授黄焕中说，政府提出减废四成的目标有机会做到，因为台湾经验亦都做到。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9点，热带风暴贝碧嘉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410公里，即在北纬19.5度、东经111.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在上午7:30到8:30，天文台录得昂平、长洲、沙洲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0、49和49，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81、58和62公里。天文台预测，今日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海面有大浪。展望听日有狂风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持续。三号热带气旋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期延长到早上9:30。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D100 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A storm is gathering. Join us for a teacup in the storm. The July 1st rally, Hong Kong's biggest annual protest,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In an effort to undermine the event and limit the turnout, the government has organized a big concert at bargain prices to keep youngsters away from the annual pro-democracy rally. To march or not to march, that's the question. Tell us what makes you want to march. Even if you're not planning to take part, you can still share your thoughts on this event with us. Join us this Sunday from 10 a.m. to noon on Take Up in the Storm to tell the truth and hear the truth. 倾听神州风声，了解中华脉搏。 距离七一大游行不到10天的日子，亲北京团体的全港各区嘉年华会、大商家的首届巨蛋音乐节及建制派团体的商品优惠相继出招，意图降低大游行的人数。这些喧闹的音乐及廉价商品是否真能减少港人的怨气？是否真能吸引他们不上街？本周日听风者一一为您揭晓。 星期天香港时间早上8点到10点， 第100大同台，陈玉欣、 语文 听风者，让你掌握中华脉搏。 我出100万！ 哇，好吸引啊！ 我哋准备咗100万份 D100 自己有登记表格，喺759亚顺屋俾大家。 行下街买下嘢 都可以登记。 哇 ，D100 好细心啊！ 今日开始，港九新界全线亚顺屋又得攞啦！填好表格，连同入数纸副本、邮寄或者传真俾我哋，咁就可以登记成为 D100 自己有啦。 有关详情，请留意表格上面嘅条款细则。 各位自己有，记住啊，759亚顺屋系唔会收表噶。 美國未正式進入他們的加息的周期，市場是對加息的預期亦都會逐步影響到香港的樓市的。 政府是願意透過這個立法和這個資助雙管齊下的措施，是有效切實和盡快是改善全港垃圾車的狀況的。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家富、賴恩慈。 早晨啊，這個9:06，這個風波裡的茶杯，今天我和賴恩慈呢跟大家在朝頭早見面，仍然 早晨，早晨， 是啦，早晨，賴恩慈仍然是三號風球啊，應該都未落， 仲未落， 夠十點前咧，天文台就會 落噶啦， 會落噶啦，就一號風球嘅，咁所以咧，我見到出邊咧，而家都開始太陽， 係有陽光 出來了。咁啊，一個鐘頭過去咗咧，我哋就除咗有聽 Rubber Band 嘅睜開眼咧，我哋都表達咗我哋對七一啊呢個笨蛋演唱會嘅一啲睇法，同埋大家點評咗幾個嘅新聞嚇。咁啊，當然咧，今日嘅你話好大嘅新聞就冇乜啦。咁當然星期三嘅堆填區咧嘅投票咧。這個重要的、啊、我想賴恩慈你來過我們這裡幾次了，這裡的特色就是、啊、 有點味道， 就是 D100 陪伴著這個的即堆填區一起、這個、這幾個月、啊、不過其實我們幾個月在這裡將軍澳工業村和居民在這裡不單止幾個月，我們都叫做倒數著、7月2號呢就、大班之后早佢做完呢个风波女咧，然后同十点钟嘅开心发回人咧，就会无缝交接。朝头早就喺呢一度八啊七嘅十点钟完咗之后咧，即刻就喺呢一个嘅 嗰边开始。 嗰边十点钟咧，数码港咧，数码台啊，我哋嘅中广播中心咧，就有一个无缝交接。短短嘅几个月，我哋就咦咬咬啦吓吓，人哋将军澳喺呢度咁耐， 系啦， 唉，你话几凄凉咧？你怎睇香港的垃圾呢賴恩慈？ 喂，其實呢即係講真即係香港行資本主義㗎嘛，資本主義就行消費啦，消費真係浪費啦，我哋浪 費即 係我哋浪費咗咁多年呢，咁係真係有好多垃圾嘅。但我真係覺得即係你其實你越整得越多堆填區呢，就只會有更加多嘅垃圾出現嘅啫。即係我哋應該，我覺得應該要行反方向嘅，即係你應該去行另一個方向，就是、我哋點樣去減少垃圾、減少浪費。即係其實你諗下，我哋而家即係入商場啊，或者即係講消費啊嘛，消費造成浪費嘅時候，我哋入商場啊，基本上你見到好多嘅嘢咧，其實都係冇用嘅、哦。咁自自然喺我哋生活上面啊，或者喺我哋呢个社会上面咧，就制造咗好多真系好冇用嘅嘢，就变咗成垃圾。咁、于是乎咁啊，慢慢啊又要堆填区咁去承载住呢啲啦。当我哋咧越来越想啊嗰个堆填区越多嘅时候咧，自然咧垃圾就会越多噶啦。即系呢个系错方向嚟嘅。 即系其实你提一点咧，就系喺香港整体。第一，公民教育大家的意识，以及咧喺源头的分类，同埋点样能够喺源头尽量减少垃圾。我有几个对于呢啲垃圾嘅睇法咧，有几种垃圾，我觉得系香港政府系好不智，亦都一路以嚟系做得相当差。第一就 系 建筑废物， 系啦。 你眼见，你睇下香港为咗所谓嘅发展。举个例啊，你睇下中环有几座嘅啲，我认为新速速都唔系好旧嘅大厦啫，但系点解可以又即系我成日都觉得法律啊可以让到好多，喂你唔俾佢，哇大佬系又差唔系又差，几多建筑嘅废物嚟去产生？如果你我哋呢个所谓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啊，呢个四个名呢个四个字真係相当讽刺。呢个环保大道呢，你喺条马路度如果你搵唔到有石头啊、鸡骨啊、甚至梳化啊、雪柜啊、 间中你会找到的，在条街道在条马路上，因为跌了下来，那些垃圾车或者那些建筑材料成日就跌啲板啊木板啊在条街道。所以呢，就相当令人觉得你政府一方面又说要不够地方挤垃圾，于是要堆填区扩建，但一方面你又容许建筑废料不停地 产生。 第二呢，就是那些什么，我哋真係要，我唔知你細個，不過你細個就唔同我細個啊，我哋細個買竹就用嗰啲梯兜啊，就唔係話乜鬼都好似我而家咁。 哦，紙杯。 咁紙杯啊，紙杯都係上好嘅紙。 發泡膠。 發泡膠先大王。乜鬼都係發泡膠，乜鬼都係紙袋啊膠袋啊。嗱，呢一類呢其實絕對最可以即是又是从法例着手， 同埋教育啊，呢啲 减少 都是要教育的。 第三就是厨余，我哋啲厨余咧，其实全世界人哋厨余咧系做得好好，将啲厨余减到个嘅规模少之余咧，亦都可以利用厨余嚟作为一啲即系好嘅工具，例如走去，不過香港冇咗即係農作物，就而家就越嚟越少啦。 菜園村又拆，新界東北又拆， 冇錯。但係啲即係廚餘點樣能夠，一日本啊或者東北歐嗰啲地方嚟啲廚餘咧，係能夠加入啲化學嘅原料咧，令到啲廚餘係可以廢物利用。政府呢方面就係好慢好慢。而家只係有幾個大嘅屋苑咧，由嗰啲發展商去做一啲廚餘嘅加工同埋搜集。你諗下，即係香港人，你諗下，你好簡單啦，成日我哋譬如過年過節，唔一定過年過節添， 平時 禮拜六禮拜日一家人一食咧，哇，一大台魚蝦蟹啊，雞鵝鴨，跟住骨啊啲嘢好多，一大袋。咁你諗下，哇，即係你諗每家每社都係咁，咁你話一年我哋幾萬噸嘅呢一個嘅垃圾點捱呀？ 打包又嫌麻煩啊，又覺得冇面咁樣，有啲又要 咁唔係，咁而家呢打包就開始好啲啦， 而家好啲 即係大家唔單止 年輕人，有好多都係 啦，即 係 覺得打包係啱啦。嗱，咁星期三呢擴建呢個堆填區咧，喺立法會有一個叫公務小組，嗱，立法會咧去財務委員會之前咧，凡係呢啲工程咧超過1000萬咧，就要首先通過財委會屬下嘅呢個公務小組，嚟去投票嘅。咁呢個立法會嘅財委會咧就係69个议员，曾玉成就不需要坐的。咁财委会属下呢一个公务小组呢，年年嘅人数都未必同嘅，因为自由加入。咁但每年都唔少人嘅，因为各党各派都会派啲人坐喺度嘅。咁今年呢就应该有31个委员。咁呢个公务小组首先要通过先至可以攞得上去财委会。所以有时你间中呢听到啲议员话，你收返个文件啊，唔俾你上财委会，就係咁。 就係咁啦。 係啦。咁但係呢公务小组呢就无需要话31个里面即係、就是、要所有议员嘅过半，即係、就是、过半数，而係出席嘅议员过半数就得啦。 而家话有14个反对嘛。 即係话如果呢试过有一次最经典呢，如果冇记错得10个8个出席。好少人，啱啱紧紧过法定人数，但系就法定人数佢好似都系我当一半， 系一半咯， 一半就当你15啦。嗰阵时都系30人度啦，都系咁上下啦，即系嘅人数。咁好似系8-7咁就通过咗，或者反对到一啲， 即 系 一票就 系啊，争即系你唔需要话要15人以上先至通过一个即系反对到或者支持到，只要你出席嘅过半数。咁于是乎咧，今次咧你问我啊，你当然你话你又俾你估啊，而你作为我谂你对政治对呢啲咁嘅投票，你某程度上面睇，你都可能会觉得 又是吵吵鬧鬧。是 啊，吵吵鬧鬧。 但你覺得今次堆填居你估在立法會過不過得到？ 真的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啊。 你估呢？你有經驗地估呢？ 我告訴你一定過啦。公務小組。 哎，我有期望啊。 緊緊過。 我一定。 跟住財委會亦都一嚟啦嘛。你要記住財委會呢就全數立法會議員69個。69個裏面27個泛民就42個是建制。42個建制的大佬。而且42個裏面呢你雖然扣除一些直選的民建聯工聯會扮下嘢啦。你睇下今次公務小組嗰個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嘅黃國興，因為佢係直選，又要攞選票，又唔敢出嚟反對政府，於是乎佢已經事先張揚係乜嘢啊？我唔會出席。 係 大佬，呢啲咪值得你？呢啲係你要鄙視嘅議員咯。一個咁重要嘅課題，一早知道星期三要投票，你亦都竟然知道一早你可以唔喺度，你做咩議員啊？黃國興。嗱离晒谱，咁你咪知道咯。嗱，因此即系立法会，唉，点解我真系零零头要即系都唔好嘥我时间。 呢、這个就真系完全唔使俾期望啦。 即系你一方面，佢闹可以闹得好劲， 系 佢就唔去投票，因为佢知道如果佢投票，佢一定要反对嘅话，政府随时过唔到，过唔到咧，佢亦同政府系难交代。系啦，所以於是乎咧，你會見到咧，不嬲都係咁嘅。嗱，而家扮曬嘢啦，工聯會有啲咧就話唔出席。你睇下陳婉嫻，陳婉嫻隨時都唔係呢個公務小組啊。話時話，因為佢咧係負責人力，因為財委會下邊咧有一個叫公務，一個咧就係人事編制。 嗯， 咁佢啊隨時係坐喺人事編制。咁喺公務嗰邊咧就得佢話黃國興同埋嗰個咩麥美娟開咗口啦，話未必會支持啦。 嗯， 咁佢可能。少少走嚟反對一下，不過令到個議案咧，或者呢、這個政府嘅擴建嘅呢個問題咧，能夠少少就可以過渡，上到財委會更加容易通過啦。所以我寫緊包單噶啦，唉，真係 睇星期三啦。 你受唔受到堆填區嘅影響㗎？你居住 我就住沙田嘅， 沙田嘅都冇乜啦。即系因为都系一个就喺北区啦， 系啦，一个喺屯门 打鼓岭，一个就喺屯门啦，一个将军澳。将军澳咧最大问题啦，将军澳就最大镬噶啦吓。咁而家咧，根据苹果嘅估算咧，反对高达喺财委会咧，我估呢个就系41票， 系 支持得15票，未定嘅12票。哇！政府要拉将军澳嗱，讲真，可能将军澳咧就都会捉招嘅机会大嘅。 系嘅。 你睇呢个数 最危 嘅，咁但系其他屯门同打鼓岭咧，我相信咧就都你问我最终都应该 O K 啦。屯门譬如未定有25票，呢啲咁嘅未定，例如嗰啲咩吓，曾经批评过直选议员不知所谓，或者系佢唔系用不知所谓，呢个马逢国啊，同你有关，你嘅啊，同你讨论下呢个人嚟噶，咁马逢国。系嘛？你有冇觉得佢系代表紧你咧？ 吓，冇啊！ 系咪啊？ 梗系冇啦！ 吓，即系咁，你有冇登记做你哋业界嘅后即系选民噶？ 我未 嘅。或者你冇咁嘅资格？ 系啦，冇。 传统嘅功能界别系 冇嘅，冇嘅。 咁啊，马逢国曾经批评过前几日咧，就话地区直选嘅议员咧，系佢用不敢恭维，因为好唔理性，咁又觉得功能界别咧睇嘢就全面啲，我批啦，你功能界别咪往往咪净系睇你哋功能界别最唔全面咯，即系所以咧呢啲人咧讲嘢即系不着边际喺度。误导一啲可能对政治未必咁深入了解嘅人。 呢、這个明报咧又话咧，马逢国话咧，即系佢哋话要视乎民情咧决定投票意向。咁啊，即使民建联咧有8票支持啊，政府啊净系握住13票啊，不及反对嘅多咁话。 嗱，你净系头先你讲马逢国呢句讲法咧，吓、要视乎民情。咁你又话地区直选嗰啲人吓？即系太民粹， 系咯， 不敢恭维。咁你作为公，你又要咁， 你又话视乎民情。 即系嗱， 一个人呢，一个议员，你视乎民情呢，是绝对正确的。 是 不是你是应该要视乎民情的，你也应该要了解。不过呢，堆填区这个环保政策呢，确实是整体一个香港商，不是只是香港，其实全世界都面对垃圾的问题。 是 啊，所以呢，美国 大的城市，美国，美国真的最多。 曾几何时呢，美国佬说是要射啲垃圾上太空，即系捉鱼梗系唔得啦，大佬你咁贵点射啊，大佬射得几多格啊，撞鬼咧，即系所以咧，即系讲呢句嗰啲嗰个人都消失咗啦，都唔知去咗边啦。啲议会你知国会梗有啲人好鬼傻嘅，噏埋啲。 我即系之前咧有去过 New York 咧，真系。日头同夜晚系两个世界嚟嘅，即系你夜晚咧，你系见到咧，嗰啲系垃圾，唔系而家唔系讲紧话，即系某一区系堆填区，你见到佢咧，每一条街都系堆填区咁样噶， 真系， 即 系 隔咗每一条街 New York 佢就夜晚咯，即系因为我呢啲就会去到 好夜，因为佢夜晚就会摆出嚟， 摆晒出嚟，然后跟住今日垃圾车可能又未攞嘅时候咧，你见到真系一座座小山丘，一座座小山丘喺每一个 block 嗰度咁样，哇！真系嗰阵时真系大开眼界，原来 New York 喺夜晚嘅时候系咁样嘅景观， 所以呢个真系唔系净系香港嘅问题，亦都系全人类要面对嘅问题。 系啊， 即系垃圾， 我哋浪费太多啦。 系啦，因为经济嘅发展嘅急速，其实有时都真系自己都要。每一个人自己都要反省，即是希望自己都用每一个纸杯，每一个的食物的 take away 的 box， 从生活出发要改变， 真的要从生活出发。我们就算我自己，如果是尽量留起那些外卖盒，外来即是如果真的出去买外卖呢，我觉得是应该做，其实你政府可以做的 API，可以呼吁翻你六十年代自备外卖盒啫嘛，你去买肠粉、买白粥、油炸鬼，系嘛？我买个炒面，买个沙河粉啊！你而家唔讲沙河粉，你讲牛河吓。 哦，原来系牛，我就真系谂沙河粉咩嚟嘅咧？ 唔系沙河粉，咪即系河粉咯。哦，沙河系广州个地方，即沙河粉。 哦 okay、 沙河 系。 咁即系呢啲咧，外卖要有个习惯。如果你凝聚咗呢个习惯，即系等同你 API。我觉得香港政府有系一两个 API 系相当好，一个就 系 追加啦， 系 即系吓到啲人，哇嘣一声，哇 就即刻改啦，系 即系啲人跟住禁烟啦，系嘛室内禁烟 都唔系嘅，有啲咧都继续噶。 咁啊系，咁但系你好难小众，你好难改变。咁但系最紧要大嘅主流文化，你系能够令到，你系要从呢一啲。即系嘅思维、生活上面 去 改变，咁你最低限度啲外卖盒少啲，大家就会食嘢、买嘢，跟住厨余希望又少啲，跟住建筑废料希望唔好立乱，系又拆唔系又拆， 系啊，或者即系你唔好发展又其实真系破坏。 譬如你睇下你去到外国，譬如你去欧洲啦，最紧要啦，你睇下，哇，人哋几百年嘅楼宇都可以。即係維修得咁好，當然有啲人話：哇，花好多錢㗎，你都咁容易。喂，但係我唔係要求你一百幾十年你都一定要留喺度，但係最低限度三四十年，或者有啲商廈，你諗下，譬如我最記得中環，譬如富麗華酒店啦、富拉瑪啦，好靚㗎間酒店，係咪啊 ？Ritz Carlton 啦，大佬個咁鬼新淨，嗰兩座嘢拆完之後，你諗下嗰啲建築廢料，我大佬即係我真係唔係好明啊，點解一定係要咁咯？ 即係我有啲咧，你講起歐洲咧，我啲歐洲朋友咧有時同我講，即係我覺得好好笑，即係佢話啊，有陣時咧去中國啊，或者係即係亞洲地方咧，啊有陣時啲朋友咧就帶佢話啊，呢度有唔知幾多百年歷史啊，跟住佢真係笑出嚟，話我屋企都可能分分鐘幾百年。 冇错啦，真系，即系我喺欧洲大把自己啲 house 啲屋啊， 真系全部都 百 几年 系好 普通嘅嘢嚟 嘅 咋， 系咁，所以即系呢个系文化嘅不同，咁所以而且咧，你政府起嗰啲楼又系，即系而家可能好啲啦，以前咧起完啲嘢冇鬼用嘅，又或者有时啲私人发展商都系嘅，同你起埋啲。即是你唔好你都唔等洗嘅橱柜，於是乎一入我又拆晒佢。喂，呢啲嘢係应该要好好地，即係从即係你嘅政策同埋呢啲咁嘅建筑废料，你係要强加，可能要用一啲 徵費嚟令到啲人明白咧， 係啦，要即係真係要有收費，即係台灣都有，即係有收垃圾費 咁。所以咧嗱，堆填區咧，我嘅水晶球睇到，公務小組咧，屯門打鼓嶺咧過硬啦，將軍澳可能都有啲暗湧，係 有啲機會。 咁但係去到財委會咧，唉，我覺得將軍澳會唔會啊林鄭咁打得？啊、又或者呢个陆公卫入去做副局长，不过而家俾人批评就是能力被高估，梗系啦，你估你真系你估要飞咩？我听你而家边一个人入到现有嘅特区政府咧，都相当难做嘢，因为冇民望， 系咯， 冇民主。 我哋 嘅 上梁啊，系边个啊？ 一来系咁，一来系咁，二来就冇一个民主嘅授权， 吓、 咁你社会上对政府有一个好。即係不滿，你揾個識飛嘅，你都搞唔掂啦。咁、 啊、 所以堆填區咧，唉，不講也罷啦。咁啊，嗱，跟住落嚟咧，我哋當然一陣間睇下可以聽下電話啦，1831138。你對於即係頭先我哋講咗花好多時間講 rubber band 啊， 你對於佢嘅決定你又點睇？ 或者 又或者啊，究竟啊七一上街啊咁啊？琴日咧有200个 PTU 演习对付人人力量，哇！呢、這个过瘾啊！ 喂， 喂，喺你嘅记忆之中，你有冇听过一间搬屋叫人人搬屋啊？ 有，我有噶，有噶， 搬屋好，人人搬屋劲啊！咁啊，琴日咧 PTU 警方就演习上演一幕，有班啊，即系人人力量上街，话都好俾面喎、啊。啊，人民力量就而变咗成人 人 力 量， 喺沙田小沥源展开防暴演习。哇，咁你就知道咧，佢预咗呢啲人人力量喺嚟紧嘅七一同埋未来嘅日子咧，就会有暴乱。佢要演习，但佢写明系防暴演习嘅，因为吓。啊咁啊，所以咧，咁啊，啲警察 PTU 有啲啊扮演人人力量高叫抗议，可耻， 又制造暴力出嚟就防暴啦。 咁、啊、咧就各人演习十分投入，有人戴上眼罩假扮 V 杀， 咪嘛？ 系啊，真系啊吓。咁、啊、你谂啊，七一就中环就准备驻重兵，呢、這个兵当然未系解放军嘅兵，而系 PTU 或者系防暴嘅。即系部队啊，咁你就知道咧，警方今次咧就唔系讲少啦。咁佢哋嗰啲演员咧，佢啲即系防暴队做呢个人人力量咧，个个都好激动，个个就扮晒好似黄毓民咁青筋暴现吓 啊做乜嘢你唔俾我过啊？咁啊，阿 Sir， 你而家做紧乜嘢啊？我哋行都唔抵啊！ 系嗰位 Sir 小心啊！你有一种叫 overacting 啊，你 overacting 好易俾人识穿噶，即系、就是、我都系做戏噶。 争少少嘢唔似，听唔到粗口，因为吓，即、啊、系、就是、根据报道，佢哋都好斯文咁嗌下口号啫， 系嘛？ 咁啊，即系应该加埋啲粗口啊，吓咁先逼真啊嘛。无论点都好啦，七一究竟系唔系真系好暴力咧？其实在乎。我哋香港人自己，我就覺得咧，主流大部分超過九成嘅上街嘅香港人就相當理性， 絕對啦， 絕對唔會衝住話暴力而嚟嘅。183138新聞之後繼續傾。 D 一百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天文台在早上9:1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早上停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中说，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拨款150亿元给关爱基金，是扶贫的一大步。政府年底前计划动用5亿元向居住环境不理想的市民，包括㓥房户，提供现金津贴。张建中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政府会进行多项新思维试点计划，包括护老者津贴计划和长者社区服务券。 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他强调，今届政府重视社福界，投入的金额比去年上升三成，仅次于教育。大约20名教师趁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到立法会外面请愿，要求政府向学校提供稳定资源，改善教师编制。教协话，中学生人口下降是推动小班教学的好时机，但政府只是缩班和减班，无助改善教学质素。教协又话，几百个中学教师编制将被长期冻结，合约教师和教学助理入职机会渺茫，因此要求政府在短期保留学校的津贴，包括通识教育科课程支援津贴，长期就要改善教师编制，增加常额教席。江里新市建局主席的苏庆和日前表示，理论上市建局亦都是地产商，被团体批评是宣战。他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否认敏感度不足，强调市建局的确是做地产项目，不可能说市建局是福利机构。但苏庆和强调，市建局是另类地产商，会赚取合理利润，用在旧区重建，亦都会安置居民。对于外界批评市建局项目豪宅化，苏庆和认为这个是错觉，合作发展商必须跟市场规律，不能够以低于市价卖楼，否则只会引起炒卖。另外，苏庆和说，当日支持梁振英选特首是认同他可以为香港做事，认为梁振英升任工作。对于被形容为梁粉，苏庆和希望外界不要太多标签，又不担心因为支持梁振英而被针对。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海面有大浪。展望听日有狂风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持续。一号热带气旋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大家好，阿明先讲封路啦。受到较早前嘅路陷影响，尖沙咀天文台道往漆咸道南方向，介乎金巴利街至到漆咸道南一段全线封闭；而漆咸道南往红磡方向近天文台道嘅中线就需要封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而隧道的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龙尾分别在湾仔运动场和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渡船街果栏。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沙公路隧道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大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我们的立法会没有全面直选，却有功能组别，这么不公平的制度，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我们的特首得票只有689，将来的特首候选人极可能是经筛选的舔共人士。面对这样的假普选，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我们的街道全是为旅客而设， 夹 band 的连工厦的 band 房也负担不来，看 show 的连表演场地也变了化妆连锁店。 音乐人，你为何不愤怒？ 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感到愤怒， 逢星期六 晚上9至12 D 一百， 我是周博彦 探长。 喂 ，D 一百自己有灯嘅热线。 喂，我今日收到张自己有卡啦，多谢你哋啊 ，D 一百。 唔使客气， 拜拜， 拜拜。D 一百自己有灯嘅热线。 喂，我想问我老婆系咪做咗自己有啊？ 吓，边个系你老婆啊？ 头先打你嗰个啊？ 哦， 我又要做自己有啊，我唔可以输俾我老婆噶。 D100 提供24小时免费广播，而家 D100 一个月的运作成本要成150万。 我的付出 是要令全球更多华人 都可以继续听到 D100。 你的认同，你的付出，成就一个属于你的自由发声平台。 D100 需要你，需要更多自己有，我们就可以越大声。 D100 D100 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老豆做咗 D100 自己有啦，我又要做。 当然欢迎啦。 即使美国未正式进入佢哋嗰个加息嗰个周期，市场咧系对个加息嘅预期咧，亦都会系逐步咁样影响到香港嘅楼市嘅。 政府是愿意透过一个立法和一个资助双管齐下的措施，是有效切实和尽快呢是改善全港垃圾车的状况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赖恩慈。 今日苹果评论李仪就讲到香港未来就要全靠年轻人了。内文就讲到七一前夕，港大民调显示港人对中港政府和一国两制的信心大幅下跌，而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正值更加是跌至零。任何人都看到市民对政府和中央的信任度以及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大跌，都知道目前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哪里，就是对于中央和特区奴才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违反了基本法所造成的中港矛盾。解决矛盾的锁匙在哪里呢？我们认为最好是中央按基本法守住不干预的分寸，特区政府就按照基本法的授权自主地维护香港人的核心价值和利益。但是我们的期望都落空，不单止是这样，过去咁多年嚟，更加系中央干预嘅手越伸越长，而特区政府嘅劳性亦都越嚟越重。近年嚟，市民唔单止觉得香港过去嘅好景不在，而且政治空间同埋生活空间都被中共势力同埋大陆客挤压得无处容身。喺呢个情景底下，中港矛盾就成为香港社会主要矛盾，港人求高无门，就于是自主意识抬头。蝗虫论就涌现，本土派就成为年轻一代的主流。港大民调深入分析这次调查的数据，发现三个年龄组别当中，18到29岁对两个政府的信任度都是最低，信任港府的有 18%， 信任中央政府的就只有 13%， 不信任度是最高，依次就是 54% 和 67%。 有网民就留言说了，这个是因为年轻人不想自己有生之年都是生活在暴政恐怖当中，年长的人就已经完全没有斗志，香港未来就要靠年轻人了。年轻的民主派是不是已经没有斗志呢？他们曾经的妥协又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没有斗志呢？李仪就说希望不是，亦都相信不是，但是未来就属于年轻人的，争取香港未来的重任亦都一定要靠年轻人。港人自治蓝色起义的陈子俊就说了，他们舞动港英旗扬言脱离中国籍，北京官员从来没有试图去了解故中的原因，香港年轻人发生什么事，只是将他们当作一小撮离经叛道的人，这样相信只有会使年轻人对中央和特区政府越来越不信任，越来越疏离。李仪相信对于年长的民主派这个意见其实都啱他们用的。 哎，赖恩慈早晨啊， 继续 我们这个啥风波里的茶杯。如果你刚刚起身听到咦林伯伯声变了女声、因为赖恩慈是我们的即替工。林伯呢就继续抱养，希望他身体健康。李仪的评论呢，其实里面有一两句呢就要大家深刻去即諗一諗、究竟人大咗是不是就冇咗那种的 斗志。 问 下你先。 你是不是大了？ 我就不是大了那么简单老了啦，即是人老了呢，某程度上面呢，年长的民主派呢，就确实我认识的现在的民主派呢，如果我说他们没有化呢，你都不信啦，是吧？即是我点解离开民主党，咁我觉得就係因为里面有好多我当日认识嘅面孔同埋脑袋，就已经唔係我即係当年认识嘅佢哋。咁所以某程度上面都係有一啲改变。咁但係当然每个人嘅改变係佢嘅选择。不幸嘅就係佢哋嘅选择呢，如果影响整个香港民主嘅进程呢，這个就最可悲啦。咁所以李怡话香港未来全靠年轻人，所以就大班应该搵多啲赖恩慈你哋啲年轻人呢嚟去喺我哋 D100, 即係再接再厉。 好啊。 为香港嘅未来呢嚟去即係继续即係持拼。例如 Rubber Band， 我成日都我即係建议大班应该食住上搵下 Rubber Band 呢，同我哋 D100 合作搞返个係啦，搞返个搖滾晚會。 一定多个萬八人睇 啦。我哋可以喺呢一个门上开嗰度咪有个有个草坯，嗰度就有可以搞到演唱会㗎喎，面向即是背向就是维多利亚海港，那里是叫什么地方，那个是即是门上开呢，政府总部出面呢，即是老人痴呆，那个有个草皮，你去个名 字，我知道你讲哪里， 那里是有 个名字的，天马公园，是天马公园， 哇，真的平时其实不要嗌这个 天马公园，因为都仍然未是人所常用的一个地方，不过那个地方确实不错，其实可以转做秋天的时候呢，九月十月呢，可以在那里呢，即是我们 D100 回去这个的数码港，我们全球华人广播中心的来一次即是全球的直播的摇滚晚会， 正 啊，请 Rubber Band 等，咁咪请唔请 Mr. 好啊？ 如果佢嚟咁啊，不妨啦，同 D 一把一齐。 即系 Mr. 啲歌系好普通嘅啫，系咪？ 系啊， 即系啲歌词都好普通 嘅。系佢哋嘅，系佢哋嘅态度都好普通嘅。 态度都普通系嘛？咁但系佢都有拥趸嘅。 有 咁呢个世界当然啦，左中右，我又觉得呢娱乐艺术音乐文化应该就不分疆界， 系咁应该冇 不分大家嘅背景，不分大家嘅政治信仰嘅诉求，系啦，只要佢系出色啊，咁我哋都可以请佢嚟嘅。咁当然我哋 D100 系应该有我哋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的一个主题。咁你嚟到咁即係表示，不过咁你请佢都未必嚟啦。 係啦，我就係呢个意思。係咪你睇佢嚟唔嚟啦。 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可以有呢一类嚟吸引下我哋一啲年轻嘅听众。咁呢个交俾大班。睇下佢肯 真係搞啊 ,rock show 正啊。同埋你头先讲秋天开一听呢啲，嘩人道啊，真係。你諗下，嘩你即嗰七一嗰日30几度晏昼喎，两点 喺啟德機場 四个钟喎，你真係会中暑㗎。真係即政府你人道啲，你真係你諗清楚，你 话 搞出人命。 你话如果真係当日搞出人命，或者有人 B 部 真係唔出奇呀，我觉得真係唔出奇。 呢个就好弊呀。 即我意思係一定有人中暑。 喂，讲返李怡呢一个社评呢，其实佢一开始就讲呢，就引用港大文条。就昨日我同阿大班都有提过呢个新闻，就一国两制嘅信心呢係跌至零，甚至有负值，即是话呢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呢其实是即是冇多个有。你呢，你作为年轻人，你其实你一路以来对一国两制的睇法你是点样， 即是其实你其实都真的会越来越 是失望啦，即尤其是即而家我觉得譬如今年嘅七一呢係应该比当年即今年十周年啦，比当年零三年呢应该更加之多人要出嚟。 零三年七一你有冇参与？ 我係就係因为零三年走上街头呢而令到我而家会做街头表演㗎。係 咪 一个启发嚟㗎，零三年走上街头嘅时候。啱啱大学一年班。 大学一年班你浸会㗎嘛。 浸会大 学。浸会。啲同学多唔多参与？ 唔多嘅。我自己嘅即我諗我自己身边嘅人呢就多嘅。但是如果你说整体上面即是成间 U 的，我就不觉得是一个好整体上面的气氛。但是譬如是我身边譬如我那时候搞劇洗之妆啊，我亦都搞緊即是我现在这个团好气量的人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当时就是我直情是即是成班好气量的团员是一起一个团队咁样出。然后大家就在这个七一嗰日呢是受到启发，觉得原来社会的变迁从来都是由街头开始的。於是乎我哋就觉得咦，我哋都想做。 你而家街头嘅你哋好戏量街头嘅表演喺边度表演嘅多？ 我哋喺行人专用区啦，咁喺旺角行专用区同埋铜锣湾行专用区啦。我哋係希望即係呢个街头表演呢做到一样嘢叫做 theater everywhere 嘅，希望就係即係区区都可以有一个街头表演嘅出现。咁就好啦，因为其实即係做街头表演呢呢样嘢呢係好贴近群众嘅。即係你同群众嘅距离好近嘅。咁所以即係希望即係可以真係多啲人走上街囉。因为你諗下我哋董建华当年五十万，喂呢个係梁振英，我哋更加要多过五十万，因为佢比董建华差一百。 我都估计今次呢、這、一个即係七一呢，我相信一定比去年多之余更加会突破零三年。虽然零三年呢我不嬲都唔觉得係得五十万。 再多啲㗎。 根本係唔止五十万。我成日都讲呢，我成日都讲根本呢当日我最记得啦，我喺我负责嘅位置呢就係、是、我成日都唔记得佢条街，唔好姓佐治街，嗰度有间汇丰嘅。咁啊啲人喺维园行出嚟就经过嗰度，我就维持、 哦、 我有个街站，我喺度叫打气站啊咁 样。 我四点半呢就收到嘅信息呢，就有线呢都话已经佢喺直升机网估计已经超过一百万人。咁但係呢个新闻呢渐渐因为始终唔系即係主办单位嘅决定。咁所以一百万呢个数字好快就冇人再讲。咁后尾蔡耀昌作为民阵召集人呢就最后决定就话五十万人。 减半。 唉，咁我哋都冇办法啦，你系即系召集人，咁我哋就冇谓指指点点啦。咁所以我觉得就不过都错有错着嘅，既然当年得五十万，今年可能如果突破咁咪破纪录囉。 系。可以破啦， 十年后可以破纪录。咁头先我哋一开始就讲咗成个钟头 Rubber Band。Rubber Band 嘅声明里面呢，咁大班啊好即係间唔中，如果知道我哋有啲嘢佢觉得有唔同嘅意见呢，佢会提出佢嘅观点。据我哋监制话，大班呢睇完呢一个嘅 Rubber Band 嘅第二段嘅声明里面呢，就话主办单位话这个音乐节本身就是一个诉求呢一句呢有问题。 可圈可点喎，正 确。要求兴建文化表演场地。咁香港而家系咪真系唔足够呢？系唔系一定要整个巨蛋呢？嗱，因为如果启德呢将会有一个好大型嘅球场，即系启德嘅体育设施将会起嘅。咁讲真都唔系一定冇啊。 系啊，西九都嚟緊啦。 冇错啦，咁所以呢即系有好多呢一个所谓音乐节本身有一个诉求。但我只睇呢佢呢个声明呢，当然就喺呢一点嚟讲，佢只係即係佢当然佢冇確認Rubber Band 佢冇確認话呢个诉求佢哋即係支唔支持。不过既然佢话既然你主办单位有一个诉求，咁我喺平台上面 Rubber Band 都有我哋嘅诉求。 係 我相信 咁佢哋都要表达佢哋嘅诉求。係 啦，咁同埋佢哋就会捐出酬金回归基层，咁呢一点都值得我哋嘅尊重同埋欣赏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我整体我收货㗎喎。 我對這個 rubber band 的聲音 我未滿意的， 你 即我開頭已經說了，因為我真的覺得他們可以持演的嘛，但當然已經在現在這個娛樂圈上面可以寫得出這些句子的人呢，真的 是啊，我就是因為這樣，即我從種種的背景，香港現在這個這麼逼迫的文化，即有時是可能身不由己，不過身不由己的人呢，有些人讲的说话很难听，很黑人憎， 嗯 啊，但是由 Rubber Band 是选择讲一些像人话的说话， 还有致歉啦，是啦，他都觉得是有问题。 当然呢，有些人说，究竟你的捐款怎么捐呢，最好他当晚呢在民阵的晚会站上台，就算不唱歌呢，即是振臂一呼，就是，将我的酬金捐给民阵， 现在即刻捐出来， 已经 是啦， 啊，即虽然有些人都可能不满意，你博取掌声而已，那有时他 总有不同的声音， 他做他讲你又闹，不讲又闹，有时又不能这样的，我觉得对年轻人呢，我的态度就是，毕竟你都要给多少空间，还有年轻人呢是有犯错的机会，不要说年轻人，人人都会犯错，人人都有机会犯错，而且年轻人犯错机会更加大的话， 即不是人人犯错之后懂得致歉， 是啦，那我们就应该让年轻人有犯错机会来去有改善的空间，这个是我的看法，所以呢我是收货，我希望李仪所说香港未来就全靠这些年轻人的话，我们都希望 Rubber Band 能够经此一役，能够啊， 或者佢哋带动更加多年轻人出嚟。冇错 啦，今日大公报嘅头条，头先我哋讲漏咗啊，呢一个头条紧要啦。戴耀廷勾结境外势力，教战乱港，占中大阴谋，套动摇政权。 哇！ 咁你就知道咧，其实咧，头先我所提过啊，即系呢个警察防暴队嘅演练， 系 啊，你就摆明咧。预防七一有开始占中的预演，兼且咧开始扣帽子啦， 啊， 一定是话戴耀廷就系勾结外国势力，吓，因为共产党最兴嘅，一定是用呢种招数咧嚟去令到呢一班人咧系即系有佢哋嘅动机，有佢哋嘅阴谋，屠动摇呢啲战。戰政權，我心諗你個政權，你咩政權啊？賴恩慈係咪啊？你嘅政權係呃翻嚟嘅，最慘就係冇我哋人民嘅授權啊！呃翻嚟嘅政權，兼且你上梁不正， 下梁歪， 個人又講大話唔眨眼，咁你唔去諗下點樣去面對我哋而家對一國兩制嘅？完全的失去信心，就摆明呢十几年来的回归呢，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是越来越远离我们香港的市民。 是。 那这一点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地方。 都是七一一定要上街的原因。 是啊，那所以就即是我觉得除了上街呢，我们要做一些深化工作。那朱士乎戴耀廷就喂，我哋系咪应该和平占中呢？咁，占中又有冇你份呢？啊，赖恩慈。 唉，我咧其实咧嗰段时间咧，我唔喺香港， 系 我系都谂唔系喎，有冇机会可以 占中？嗱，你咩时间？唔使惊，占中未有耐，知道几时？ 系佢即系又话，即系有机会出年七月。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 即 系 出年你唔喺香港。 系啦，因为但系咧，我系即系部唔知系部署啊，或者系咧，即系啲一，因为我一定支持嘅。咁所以呢我係我哋好气量啦，諗住做一套话剧嚟去回应，即係我哋劇團㗎嘛，咁就继续做返话剧啦。我哋会做一套呢就係，叫做我唔知大家有冇认识，即係Daryl Fo 嘅 Can't Pay Won't Pay。我哋就会做一套呢叫做占领八街。 占领八街 系啦嘅一套话剧嚟到回应同埋去支持 support 呢件事。 咁你系咪会喺八街一间八街超级市场 入 边 去 做 啊？嘛搭个台 喺边度做嘅咧？咁你哋喺街头 两样都会系啦，即系喺街头啦，同埋剧院啦，即系我哋可以有嘅空间里面。咁当然就系街头，我哋一定会做。 但系而家你未知几时嘅。 即未知几时上演嘅。 系都系出年嘅，一定系嗰段时间。Okay, 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应该系每一个人咧，用翻佢自己嘅身份位置咧，去点去支持呢件事，或者去做更加多唔同嘅嘢去 support 呢件事。而我哋剧团就觉得用翻一套话剧嚟到去回应，同埋摆明居民系支持紧呢件事。 其实我谂即系。我哋系要用唔同嘅手法， 系啊系 啊, 啊，各自有自己嘅一啲专长， 系啦、 啊，嚟去令到个社会咧喺多元文化成长之中咧，系对于一个真正民主、有公义、法治嘅社会咧嘅诉求。即系你做话剧嘅做话剧，有啲咧就即系唱歌吓，有啲拍电影， 系啦，譬如 Rubber Band 啊。 咁而家喺网上边咧，微电影亦都越嚟越多啦，系咪？咁即系我哋觉得，网上嘅媒体咧已经渐渐即系盖过主流嘅媒体， 绝对 吓。咁、啊、你唉，无线亚视嗰啲咁样嘅， 算啦， 即系嗰啲嘅片集。即不看也罢啦，系咪？但有时最惨，最惨就系即系佢占领咗主流嘅，即系免费嘅频谱空间。咁、 嗯、 我哋都真系要喺呢方面都要做啲嘢嘅，我觉得吓。咁、我哋 各行各业咧，大家真系 我哋 D 一百咧就即系呢个即系力行啦吓，即系要力争呢个媒体嘅空间。啊、我哋而家嘅 like 咧，阿大班就好紧张嘅，吓、啊，即系成日日日睇住我哋嘅 like， 有 沒有升到我睇到咧 有 都升紧嘅， 我意思即系好似股市， 就嚟过51,000噶啦，因为仲争即系好似仲争120,000嘅啫，系而家好似五万零九百几就嚟51,000噶啦。咁 我明白㗎呢、這个我都係个 fan page 咁样㗎自己都会睇住 我 係几多千到几多千啊。 所以呢即係大家对 D100 嘅支持就一定要从 Facebook 嘅 like 开始。咁鼓励多啲人从 Facebook， 亦都鼓励话俾周围嘅人听。其实我哋好多方法去听嘅，譬如1831100我哋打个电话、就俾一啲冇得上网或者唔识上网嘅人士。咁、当然包括啲老人家呢可以长期开住啊呢个线呢嚟去听我哋嘅节目。咁、所以呢我哋呢个节目希望透过我哋嘅论证啦，亦都希望日后多啲你呢一啲年青人讲下文化艺术嘅呢一个光谱嚟去非暴力抗争嘛。正如昨日长毛同埋戴耀廷，虽然呢大公报就话华人民主书院昨日呢就讲非暴力抗争嘅研讨会，小猫三四隻，记者多过呢一个学生。咁呢个都即係不嬲都係咁㗎啦。人数多少唔紧要，人心所向。你估未来嘅占中几多人参与呢？赖恩慈，你觉得占中有几多人？ 我讲希望啦，不如、 你 希望即係全港嘅人都参与啦，真係、全民参与啦。 我自己睇呢，让爱与和平占中呢，如果有即係上3-5万已经好犀利㗎啦。因为和平占中呢係要付出好大嘅代价。 我觉得有5万，即係又可以做到几万，我觉得係。 咁但当然要睇呢一两年嘅政治形势发展啦。 是 你多啲即係张震远之流走嚟即係啲丑闻呢，咁梁振英政府就冇好日子过，香港人就夠胆走出嚟占中，咁又冇人做越嚟越多。好啦，喂，今日时间差唔多，一号风球嘅情况底下，我相信大家嘅生活都唔会受啲咩嘅影响㗎啦。咁今日好多谢赖恩慈嚟去仗义三号风球变咗一号风球都嚟即係替林伯。 林伯祝你身体健康啊。 有机会再同你合作。 好啊、 okay， 多谢郑家富。 拜拜。 拜拜。